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咧系收听同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样咧喺我旁边嘅当然就系大家都熟悉嘅 Jeffy 啦。 系， 咁啊嗱，一年咧就讲咗三集咧系热力学第二定律，系嘛、 嗯？ 我唔知各位朋友觉唔觉得好 heavy， 抑或觉得好过瘾啊？或者咧可能好似系 Jeffy 咁讲，其实系意犹未尽，系、 嗯、 嘛？咁但我上次都讲咗啦。其實我最尾咧係好想將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雖然中間都有即係拉過下啦，就係同所謂時間嘅流逝或者時間嘅戰向咧，嚇、 嗯 啊、就即係建立起個關係啦。咁呢個好明顯㗎啦，係嘛？即係話原來你呢個宇宙係有一個好強嘅傾向嘅，就係、是、由秩序走向混亂嚇。咁、啊嗯、當然呢個咧亦都係如果你用波茲曼佢最先嗰、那個。用滑言率的角度嚟睇啦，即係嗰個number of micro states 係嘛，即係如果你 S 等於 entropy 等於嗰個 K log W， 咁啊 W 就係嗰個 probability 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個 delta S 咧，即係如果個 entropy 嘅變化相值嘅變化咧，就係、是、亦都係你嗰個所謂 W 一 over W 二，咁就譬如有唔同嘅 micro states 即係微狀態，佢哋之間嘅比例啊，係嘛咁樣。咁啊，從呢個角度嚟睇咧，純粹係一個滑言率嘅角度咧，就話其實喺物理學上面好多嘅嘅變化咧，理論上即係如果按照嗰個公式咧，係 time symmetric 嘅，嚇、 嗯 啊，但係喺現實上咧就差唔多就係唔係 time symmetric 嘅，都有少部分係啦。我哋成日用打桌球嗰個嚟做例子啦、嗯，但係即係日常生活或者現實世界有幾可係好似打桌球啊？係咪？ 極少啊！ 係啦、嗯，打爛雞蛋或者滴一滴墨水落去個清水果艇咁樣係咪？咁、嗯、所以咧，即係呢個所謂理論上係冇意義嘅，即係你要等到天荒地老，可能係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而家個宇宙嘅年齡咧、 嗯， 你都等唔到佢出現嘅。咁、 嗯、 但係於是又有人話咁計呢個熱力學第二定律，佢係一個真正嘅物理定律。只不過純粹係一個畫然嘅觀念咧，咁、 嗯、 都有得拗。咁、 嗯、 但係都好多咁講就係話，咁、時間點解會係由過去到現在到將來咧？咁、 嗯、 就一定就係由熱力學第二定律揾到啦。因為你從牛頓力學嘅公式、 嗯， 甚至愛因斯坦相對論嘅公式，甚至量子力學嘅公式咧，其實你係揾唔到嗰個時間箭頭出嚟嘅、 嗯 啊。所以時間箭頭只能夠係來自所謂第二定律咁樣、啊 嗯、 好啦，咁呢個係好有趣，不過咧。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啦吓、 嗯， 我今日咧就改一改个讲题，咁大家如果睇紧咧就睇见我后面咧，即系我都遮少少，不过都睇到嘅系嘛，就好明显咧，呢啲好似咧系中东嘅一啲建筑嚟嘅， 嗯， 其实就系一个清真寺， 嗯、 啊，哇，因为咧、啊、我今日讲咧就系、是、讲我同太太啊同埋一班朋友咧， 哇，这个、清真寺有啲唔同， 三月初，呢、这个嗱、其实咧。清真寺咧就都有好多款式嘅，咁、啊、但系我今次去呢一个咧就唔系一般阿拉伯国家嗰度嘅回教嘅， 因为好似一般咧有个即系有圆拱形， 其实佢都有嘅， 洋葱咁啊， 有，我哋叫洋葱头啦。咁、 啊、 呢一个咧系就系伊朗嘅一间清真寺嚟嘅，当然伊朗嘅清真寺啊多到即系不可胜数啦。咁、 嗯、 因为我同太太同一班朋友咧就喺今个月头即系三月头咧、 嗯、 就去咗两个礼拜多啲，16天。就是、伊朗行吓，咁、啊、但系就唔系深度行啊吓，即、啊、系按照我哋嘅领队咧，佢话呢个已经系初步行啫。 其实16日都好长 啊。其实都好长啊，去一个国家嚟讲吓。嗱、啊，坦白讲咧，如果你系要我比较咧，因为我旧年9月咧又话去咗好接近嘅地方，就系、是、伊朗北面嘅、我哋叫做南高加索嘅三个国家啊、我都喺度。介紹過啦，係、嘛？記唔記得邊三個啊？ 記得啦，記唔記得邊三個？ 係啦，就係亞美尼亞，係 亞美尼亞，記得呢、這個。 格魯吉亞， 嗯， 同埋。 同埋咩？ 亞塞拜疆。 亞塞拜疆。 係啦，咁、樣咧，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咧就係、是、信呢個基督嘅，係 啊。 但係亞塞拜疆就信咩啊？ 嗯，就信回教嘅。 冇錯啦、啊、所以咧，其實亞塞拜疆咧同下面嘅伊朗咧、 嗯、 就關係好密切嘅、啊、大家都係信回教，嗯、不過又唔係密切到咧。即係有血緣嘅咩？話點解咧？因為阿塞拜疆嗰啲人咧、嗯，基本上係特厥人， 嗯 嚇，其實同土耳其嗰啲接近嘅、 嗯， 土耳其就特厥啦、 啊、 ，Turks 啦 ，Turkey 啦。咁但係伊朗係咩人咧、 嗯？ 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伊朗人。 伊朗人， 伊朗佢係本身自己一個民族嚟嘅， 係 佢唔係阿拉伯人，佢唔當自己係阿拉伯人㗎，好有趣㗎、啊。雖然大家覺得伊朗你一諗就中東，中東就阿拉伯啦咁樣，錯呢、這個大錯特錯。 係 咁，伊朗嘅前身係咩咧？ 佢就係波斯啦。 冇錯啦。咁波斯記唔記得我哋中國古代有另外一個名稱㗎，我哋唔係叫波斯嘅。 中國古代叫咁就唔知喎、 我哋叫安息、 安息 有冇印象啊？ 嗯，冇， 冇讀過宗師係嘛？安息啊，好啦，咁樣咧就嗱咁啊，講講的咁多歷史啦，遲啲我會講多啲歷史，好、多古仔好精彩嘅實際上 係。 咁但係而家我講講就係話其實伊朗同世界關係或者對世界嘅影響先，我想講下。咁啊，第一個咧就想問下啦，你覺得伊朗好似對於世界有咩影響咧？ 有咩影響啊？ 系咯，即系话喺 政治上面系嘛？ 其实我系讲紧呢个文化方面啊， 文化咁梗系 包括好白啊，体育方面。 哦，体育哦，咁体育就系跆拳道啦。 吓、啊，跆拳道系啦，系叻嘅，冇错。 佢直情系赢咗，差唔多赢韩国噶啦，而家佢。 犀利啊！ 系啊，因为。 咁你清楚我喎， 因為我都對呢個好有興趣。頭先你講嗰個人種嗰個問題咧，就是、因為佢伊朗嗰啲人，佢哋係即係好有東方嗰啲靈活，即、就、係、是、東方人嗰啲靈活性啊。咁、之後又有好，即係又好寬容噶嘛，即係又有似西方人噶。咁所以我對呢個都幾有興趣，就想知道究竟佢哋係 嗱咁呢個人種嘅。我哋之前講過幾集講武術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但係就都未有深入講過伊朗嚇嘅跆拳道啊。 OK 係。 咁但 係 咧， 不過就係體育方面啦，就係、 是、有一個好緊要嘅，其實好多人都唔為意。 是 就是我哋每四年一度嘅世界盛事。 哦，馬拉松。 啊，唔淨止啊，馬拉松而家就多到不得了啦， 係 嘛？即係年年都有，月月都有，世界各地啦。但係真真正正四年一次嘅咧， 就是、 奧運啦，奧林匹克運動會啦。咁你話喂，奧林匹克係源自邊度㗎？ 嗯，就係、是、 希臘， 希臘 雅典啊嘛。 係。 咁你話希臘雅典同波斯，即係同伊朗有咩關係咧？咁樣樣。 嗯。 但係頭先你又係已經露咗嗰個端倪咧，有少少咩啦？ 因為我記得就好似話嗰陣時有個波斯有個人追殺一個人啊嘛，唔係追殺一個人，係波斯要打要打。 波斯當其時係大舉進攻， 係啦係 要打呢、這個即係希臘啊，我堅持用正音啦嚇、希臘啊。咁樣咧，咁但係佢以為根本係一定唔使打噶啦， 係 一定打得贏嘅，一定打贏嚟嘅咁嘅小國係嘛？咁啊竟然咧就即係挖鐵路，當然嗰陣時未有排未有挖鐵路啦，挖鐵路就係英國啊，即係法國嗰度啦，咁但系真系咧，差唔多全军覆没。但系佢打嗰阵时咧，亦都当然嗰个战况唔系咁简单啦，吓、即系梗系有一方面有赢有输啦，咁样样。咁啊，曾经就有一个人，吓嗱，咁呢个咧，我睇翻历史啦，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咧，嗰啲史学家话咧，我哋平时传嗰样嘢咧，就话有一个信差。 系 咁样咧，就一路睇住咧，即系话嗰场仗咧，究竟系赢定输啊？呢个决定性嘅啊，关键嘅。咁、最后咧，好艰难地咧，即系好，亦都即系奇迹地就以弱胜强啊！就雅典就赢咗波斯，系嘛？嗰阵时叫波希战争啊，其实就第一次波希战争。咁、样咧，于是咧佢就好开心咁样咧，就啲人就派佢翻去咧，就是、雅典去报信，就话我哋赢咗啦咁样。咁佢就喺极短嘅时间入面咧，即系就走咗咧，我醒唔起啦，應該係接近而家我哋嗰講嘅44公里咁上下， 四十四公里。 而家係咪44定40幾啊？我唔知啊，正式全馬全馬嚇。咁、但係而家好得意嘅，而家嗰個數字係好溜楞嘅。 係， 我唔知佢 有走咗好長時 間。但係即係嗰陣時相傳咧、相傳就話佢哇一口氣。走咗即係40幾公里咧，就翻去報信。咁、走到翻去嘅時期咧，大聲話：啊，我哋卒之贏咗啦！咁樣，咁就筋疲力竭，而死， 就死咗啦， 就死咗啦咁樣。咁呢個當然喺西方咧，真係叫做哇，由3歲到80歲都耳熟能詳嘅古仔嚟㗎啦。你一講出嚟，係人都知㗎啦，係嘛？咁但係咧，我睇翻啲資料咧，即係今日我先至惡補啦，梗係我每次都惡補㗎啦，係嘛？咁話原來咧，史學家認為呢個係錯嘅。佢話當其時咧，其實應該咧就係、是、雅典，即係就係、是、派一個人咧，就係、是、去斯巴達求救嘅。即係雅典咧，當其時就因為其實佢哋係各自獨立嘅城邦。 我聽個古仔好似都係咁樣 嘅 喎。 係啦，就求救嘅。咁、但係求救咧，其實話呢一個斯巴達嗰陣時咧，佢哋唔知啱啱有一個即係、就是、每年一度嘅盛大嘅一個節日慶典啊、就唔騷佢。咁到頭來咧，即係雅典咧就要獨力嚟去對抗。咁獨力對抗啦，但係最後都打贏。 都打得贏。 咁但係中間呢個信差咧，其實就係、是、走就佢就嗱嗰場戰爭好緊要，嗰場戰爭咧就係、是、叫做馬拉松之役嘅，其實叫做真係叫做 Battle of Marathon。咁佢個年份咧，其實我呢度有嘅，就係、是、公元。前490年都犀利，即係成2500年前嘅一場戰爭，即係波斯打希臘嗰陣時，2500年前有多咁樣咧。但係原來佢就係 佢唔係由嗰個馬拉松呢笪地方，係地方名嚟㗎馬拉松啊，其實唔係嗰個酒，後嚟我哋先叫佢做嗰個賽跑叫馬拉松啦、其實地方名嚟㗎，咁嗰陣叫馬拉松之翼，咁佢就即係後人呢就成日記住就佢由馬拉松走返去雅典報喜訊，咁但係呢原來史學家呢就話其實應該就唔係嘅，啲人就搞錯咗，因為佢有即係打仗嗰陣時呢有啲信差走嚟走去嗰啲、戰況呢啲人就將佢混淆起上嚟，實際上呢呢、一個咁樣嘅走到即係當然都係話佢筋疲力竭而死啦，就應該係斯巴達同雅典咁。 其實我覺得應該呢個版本係似啲嘅，因為呢咁你走 喂打勝仗使唔使咁冇 咁急啊嘛， 要走到死為止、 啊。冇錯係啊， 都唔好合理啊。 係啊啱咪啱咪係 啱嘅啱嘅。好啦，唔係真係唔好話我細個都係咁讀㗎、都係話報喜訊嗰樣嘢死嘅，所以即係話你可以證明有時啲嘢混淆咗之後呢、我哋叫做習非聖事呢、於是你就將嗰個錯嗰個版本呢、就變咗係個正宗版本，係咪、 好啦 嗱，咁樣呢當然另外一個呢大家可能都有睇過電影嘅，就亦都出曬名呢，就話其實佢完全冇報警嘅全部就係呢，其實大家而家睇緊我哋呢幅畫呢，我哋自己都睇唔到㗎、因為我哋後面呢其實大家知道呢係用 chroma key 嘛、chroma key 係其實我哋係綠色嚟㗎、所以我哋唔著綠色衫啊、 咦係咩 係呀、你換咗啊真係好彩冇會穿崩㗎、真係好彩咁多我哋拍檔咁多。 好彩我哋都冇乜。 係咁但係嗰套電影有咩呀，就係、完全靠電腦特技嘅、後面全部啲嘢都係假嘅畫出嚟嘅，但係即係當真你睇唔出嘅差唔多。嗰套就係著名嘅叫做 戰狼三八。 冇錯啦、果然 Jeffy, 咁你有冇睇呀， 梗有睇啦，睇咗幾次。 但其實呢喂睇幾次添嘛，你 要睇啦。好鍾意。 其實我未睇喎。 吓 但係呢因為我幾樣嘢㗎，第一就係、嘩原來係咁假啦。第二呢就啲人話其實好鬼死血腥殘忍㗎啦。 即係都少少嘅，又唔好血腥嘅，又未去到， 又未去到。咁第三呢就係話呢其實當時佢都引起即係伊朗甚至當然係中東一帶嘅人呢就強烈嘅抗議嘅，因為佢入面呢當然佢係講波希戰爭，佢係講第二定第三次嘅、就唔係頭先講一次嘅，咁嗰個皇帝都唔同咗㗎啦，頭先一次呢就大流士一世，遲啲我哋會有好多關於大流士一世嘅故仔，咁但呢個就好似係佢個仔叫薛西斯、薛西斯一世，咁打呢但佢就話喺個電影入面呢就將呢一個波斯嘅皇帝薛西斯呢、就直情描繪到你清楚我啦就直情係一個即係暴君分君或者係一個K型嘅怪人咁樣樣。 係啊 唉即係又蠢啊又暴戾啊咁啦。 好暴戾啦。 係好暴戾啊。 唔蠢嘅係。 唔蠢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就梗係令到伊朗嘅人啦即係就好反感啦。 係。 好啦咁呢個所以戰狼三百呢其實就係講波希之戰。咁波希之戰呢其實喺西方嘅歷史入面係真係非常之關鍵。因為其實我哋知道而家西方嗰個文明呢即係兩大嗰個所謂活水源頭啊、即係個泉源呢一個呢其實就係古希臘、即係後嚟就當然係去咗羅馬啦、特別嗰啲滿天神佛就羅馬繼承曬嗰啲神佛啦，當然羅馬有好多嘢繼承唔到，但後嚟文藝復興重新搵返，但始終呢都係一個即係希臘羅馬嘅傳統、另一個呢就係希伯來基督嘅傳統，咁、古希臘呢就有理性嘅探索，羅馬就有實用嘅工程，咁但係始終都係屬於理科嗰邊啦。咁、但係呢猶太希伯來同埋呢個基督嘅傳統呢其實就係講天國，就係講人神關係，咁呢個就係精神境界，就係宗教信仰啦。咁、所以呢喺理性方面同埋精神嘅宗教信仰方面呢呢兩個就係佢嘅源頭啦。咁但係你話嗰陣時如果希臘係輸咗 嘅話， 即係其實你睇牌面呢、即係其實應該係輸嘅，咁、但係當然事後孔明我哋梗係分析好多原因啦，點解佢贏啦係咪，但係即係講嗰個即係實力呢係好懸殊嘅、即係波斯當時係一個好強大嘅帝國， 即係話佢而家如果嗰陣時呢呢、這個波斯打贏咗呢， 冇錯啦，咁成個西方嘅歷史呢就會為之改 變，哇真係 可能呢即係根本成個歐洲呢就會係波斯帝國一路統治，咁、當然你話隔而家2500年，咁中間好多嘢發生都得嘅，係咪，咁但係即係起碼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認知嘅西方嘅歷史啦，咁你而家點，咁另外呢如果想大家睇即係波斯出一出嘅啫，不過大家我知道一定唔睇嘅，因為大家係好憎好憎一個即係啱啱獲呢個荷里活呢、這個演藝學院一個頒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嘅香港人 咁系边个啊？ 我又唔好记得。 唔系啊，马咗一边成龙啊， 成龙 啊，最近班嘅系咪啊？咪攀咗嘅。 系咁，我对呢个咁真系冇乜兴趣。 冇错啦，但系咧，大家都要睇一下嘅，就系都可以值得睇嘅烂片嚟嘅。就系前年上画嘅，好似但系前年但系前年咧，叫做《天降雄狮》啊。天降雄狮咧，佢系讲呢个汉朝。霍去病嘅样子就係成龙啦即係呢个人存在啦就竟然呢就喺雁门关呢就係同罗马大军相遇咁点解呢其实完全係违反历史㗎啦天马行空㗎啦咁样。咁但係入面呢有一个情节大家要睇嘅就係话原来罗马当时嘅皇帝呢就好担心自己嘅细佬呢就係会起兵嚟去谋朝篡位同埋呢加害于即係佢个仔即係当係佢嘅阿伯咁样啦係咪即係叔父啦咁样或者咁但係呢所以佢静鸡鸡一早呢就同呢一个安息呢即係波斯啦 波斯 就签咗一个協议就话将来呢即係如果佢係起嚟作反呢唔該你就同我维持公道咁样嘅咁所以嗰套戏入面呢都有一幕呢就係呢个安息咁佢又搵一个女嘅领导人喎即係有个女王波斯女王喎咁样呢就想话嚟呢个主持公道调停嘅。咁但后嚟都系唔得后嚟都系要靠边个出手呢咁唔使讲系你最憎嗰个啦。 所以 成龙啦咁梗系成龙先摆先至摆平咗件事啦咁但系虽然大家几憎成龙都睇呢都好啦即系如果你有机会都可以睇睇因为入面呢因为真系中国就有汉帝国西方嗰边就有罗马帝国中间呢是有波斯帝国当时都鼎足而三的。当时其实都是印度都是一个帝国来的但是印度真的那个历史又复杂即是这里不讲那么多了因为即实际上呢他又被人征服过很多又分散得很紧要即是他真的统一个帝国 的时间就不是那么长。但反而呢波斯和中国是很相似下的因为呢他们是有一个朝代更迭但是朝代更迭得来就如我们中国你改朝换代几多呢但是我们的历史上呢是有一个连贯性在这里。所以波斯人呢佢係追以前嘅咩四大古代文明之一啦咁樣啦其實佢哋係非常之有自豪感嘅即係你去到咁感覺到嘅佢哋真係叫文明古國佢真係堪稱文明古國其實同中國比呢我覺得喺好多方面呢甚至係有過之無不及比起中國即係正所謂唔去就唔知即係睇過你就知道啦